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京條約。 1842年，在地圖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我劉西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好啦，休息完翻嚟之後咧，繼續呢個周星星同學會嘅第二彈啊！咁咧就啊，今日少咗人鬧我哋喎。我睇頭先休息嗰陣時睇下呢個即係啲直播聽眾嘅留言， 唔好咁 支持者多咗喎， 唔好咁 朗自己，唔好咁樂觀， 唔好咁樂觀 啊！好多人化名真係鬧我 們，真正嘅可能係開個假 account 再嚟啊！ 咁我以為周星馳咁普及嘅題材就會多啲人睇啦，咁原來直播都係得600多人嘅喎，我先頭以為過硬1000添， 咪咯， 我曾誇下海口啊！如果直播數目比唔上湛國陽我就死得了咁樣，咁我講上集講完之後，結果一語成籤啊嘛，一語成慘，一語成慘添，我話真係擔心啊咁樣，因為聽日揾咗個好勁嘅嘉賓嚟， 係咩？ 係啊， 買個把 嚇，唔得，等佢自己宣佈啦咁樣。咁就我懷疑，即係如果佢聽日嘅直播收視率高過我嘅話，我就要接得噶啦，其實。咁好啦，大家俾下面啦，揮手啦！如果係周星馳嘅聽眾嘅話，就快啲喺呢個上嚟呢個聽呢個直播揮下手。好啦，同大家玩個遊戲先。係呢個冇獎問答遊戲，睇下邊個鬥快答到啦。就係話究竟喺呢個頭先我哋睇嘅電影裏邊啊，呢個叫做呢一張相裏邊，國產007，究竟呢兩個人當時睇緊嗰套電影係叫咩名咧？一、二、三，再問一次。大家看到我揸住呢張劇照，劇中呢兩位男女主角當時佢睇緊嘅電影，嗰套錄影帶嚟嘅，其實係乜嘢名咧？咁樣 唔好答國產007啊！ 唔好答國產007啊！嗱，呢個就考驗你究竟對於呢個周星馳嘅電影係咪 鐵粉啊？你真係 鐵粉同埋係咪星星同學會嘅會員？係 啦， 咁你有咩問題 咧？我嘅問題咧就會繼續過啦。好啦，呢一個。紧要啦，系咪 ？OK， 呢一张 西游记 系应该系嗰支西游记啦。究竟佢揸住个金刚圈嘅时候，佢讲咗句咩对白咧？呢个对白出咗几多次咧？咁啊，呢一个俾大家谂下 出咗几多次添？ 几多次？呢个好紧要啊！ 咁刁钻就真系难答。 点解要讲呢一个咧？点解要讲呢一个金刚圈嘅位咧？其实我哋头先讲到系即系94年。去到九品芝麻官，其實那種都是一種失落無。 唔係嗱，我覺得大家重温一下，真係有機會啊！即係上網揾翻嚟睇咧，佢走去孖叉阿劉迅，即係呢個李蓮英嗰段戲咧，係周星馳嘅電影裏邊咧少數啊，係即係挑戰權貴可以係咁暢快嘅，即係同佢鬥嘴啊！因為佢妓院學完之後咧，佢翻去咧就同佢鬥嘴啊嘛，就喺度鬧到佢咧，就最後尾咧係直情啞曬坐咗喺度啊嘛。唔識點答佢啊嘛！ 不斷啊，李蓮英都係講我頂你個肺啊！ 我頂你個肺，我頂你個肺係啊！不斷都係咁講，我頂你個肺咁樣。 係 咁，但係周星馳鬧佢嘅方法咧，係多到不得了嘅。即係如果你話有機會，周南坐喺我對面，而我幻想自己呢個包龍星嘅話咧，就真係人生高峰啊！真係 你 仲聚埋 Facebook Live 直播添啊！ 你體驗喺公堂上邊體驗緊廣東話文化嘅博大精深。 都唔係，我覺得而係嗰種暢快淋漓啊，就係咁嘅意思。 係 即係好少可係即係 X 人可以 X 到咁淋漓盡致啊！就係喺呢個九品芝麻官裏邊，係 X 一個代表慈禧太后嘅太監，係一個陰陽屎忽鬼。 即係其實咩叫慈禧太后嘅太監啫？其實就係一個政治代理人咯。 其實咪就係政治代理人啫嘛。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嗰啲人喺度指指點點，上個禮拜到今日。借呢个所谓主权移交20年出嚟喺度嘈乱巴闭嗰班友，咪就系李莲英咯，个个都系陈佐尔、周南、张晓明、王振文、姚歌平，边个唔系啲政治李莲英啫？系咪就系代表紧北方政权嘅代理人嚟嘅啫嘛？香港嗰啲咪就系嗰啲胡汉卿啊、袁秋啊嗰啲咯。如果你话有机会咁畅春快淋漓。去鬧佢哋，你話係咪好過癮咧？真係 應該 其實啲議員應該 train 一 train 咧，真係揾個機會咧， 哇頂個特首落嚟答問嗰陣時，一起身咧白面包青天上身咧， 你要快，你要快過檸 檬頭咩話？ 檸檬頭鶴檸檬頭覆鼠眼，青勾 青勾鼻嘴嘴係啦。哇！你話幾爽啊，真係。 仲有高低博。咁嗰个系一个即系帮香港人发泄嘅，但我觉得去到九五年嘅时候，呢一套电影咧， 悲剧。 呢套电影其实 大悲剧， 又说明紧香港政治一啲嘢。即系呢套电影我想诶，好多人都有睇或者系好深印象，特别就系个即系对于爱情嗰 part 啦。 大陆佬啊最中意啦，即系话有一份爱情咩话？ 曾经摆喺我面前啦，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啦，但我冇好好珍惜啦，系咪？咁即系再讲耐就沉啦咁。咁但系其实我想话，其实个主角唔系啊呢、這个 至尊宝， 个主角系金刚圈。 嗯， 其实佢金刚圈其实喺我去睇咧，其实就系讲紧。他要戴呢个金刚圈，其实就是讲紧个自己的责任，或者是即系命运系 宿命啊， 唔可以改变。其实 很灰的，其实都系一个悲剧，好灰嘅。即系我觉得我睇《西游记》，我一啲都唔好笑，我觉得系一套令到你自己陷入一个好深嘅思考嘅一套电影嚟。 嗱，佢 其实佢系唔想去取西经噶嘛， 佢唔想噶嘛，即系佢呢个去到系一个金刚圈系一个宿命。其实入边嘅至尊宝。或者 他做山賊的時候挺開心的， 其實就是香港人， 是啊，他做山賊和吳孟達和那個即是暗戀他那個山賊什麼二當家，是啊，一起的時候挺開心的。 即西遊記入面的電影裡面，其實周星馳扮演了三個角色，就是一個至尊寶， 至尊寶， 是 啊， 一個就是之前很曳的 未被這個觀音大師點化之前的孫悟空，就是在水簾洞花果山那個， 到去取西經的孫悟空。但其實 你會留意到，其實香港人如果你將自己投入下去看的時候，其實《西遊記》是講一種很不是一般的無奈，是無奈到是怎麼呢？無奈到是你會打冷震的。譬如你想想，就 是其實他講個頭箍，就是你講這個金緊箍咒，他戴了之後呢，他有一段就是講個緊箍咒收緊，然後他痛不欲生的。其实我都说周星驰的电影，他拍这些场面他是拍得很尽。他拍的时候你是感觉到那个痛的。那个紧箍咒一直夹着他的头的时候是。他不是说纯粹是一个即是演技那么简单的，我觉得。即是他拍的那个紧箍咒那个所表达出来的那个讯息是 很深的。即是 很到的，其实是。 那个深入。嗰種痛咧，我諗勁嗰個位係見到。其實至尊寶啦，喺呢個時候，佢仲係至尊寶啦。至尊寶喺即係最後講月光寶盒嗰陣時候，佢要穿梭啊嘛， 穿梭 時空。好啦，佢真係筋竭力疲都救唔到啊白骨精啊嘛。咁佢咪喺度嗌救命啊嗰種。其實係咪一種即係政治嘅？嘅失落咧，系咪一種無奈咧？九五年， 我覺得佢係更加大嘅一個主題，就係話，即係對自己嘅宿命冇辦法抗拒。即係我覺得佢，我唔知道，我覺得佢係即係當見到孫悟空最後尾上路嗰個場面咧，即係佢上完呢個夕陽武士身之後，攬完阿朱茵之後就要起行啦嘛。即係你覺得？那套是喜劇，我覺得不是，就是完全沒有開心的感覺。我不覺得他們去取西經，就是那個孫悟空是開心的，我覺得是。是嗎？因為他帶著那些東西走的嘛，其實他帶著他前世的記憶嘛，他根本上沒有辦法忘記那些東西嘛，但那個 fate 就是這樣了，他要這樣做了，他要進入那個角色，他就要戴一個緊箍咒，然後他就要跟唐三藏去取西經了。 對於至尊寶來說，他不是神仙來的嘛，他又不是妖怪，其實他想做一個普通人的嘛，即是他想做一個普通到怎樣呢，普通的山賊， 山賊是啊， 即是還有什麼七傷拳的山賊，即是 去所謂打家劫舍，其實都是糊口啫，他都糊口 揾食啦，總之 是吧。對於愛情，其實他對於愛情是什麼呢， 他又不想做神仙，又不是妖怪，其實他只是很普普通通地 去愛一個人啫。怎知呢，原來是这个是你的命运，你是不可以逆转，所以呢你就要继续去取西经了。 其實我覺得九五年呢一個 咁啊係叫悲劇嚟嘅，因為佢嗰條路係一帶一路嚟啫嘛。 喂，大佬，佢夾咗你去一帶一路， 夾佢最西經嗰條路係一帶一路嚟嘅，其實真係啊，烏茲別克啊嗰啲， 夾咗你上 吉爾吉斯啊嗰啲嚟嘅，大佬，真係嗰條路嚟噶。 我會覺得，所以如果你話用周星馳嘅電影九十年代嘅電影，我諗《西遊記》就係一個轉捩點咯。 因為西遊記之後嗰套戲其實我覺得是比較完整整套戲，當然它票房沒有之前賭聖啊、國產007那些那麼收得，但是呢因為它其實兩集呢它都是一個挺完整的劇本，還有一個創作的意念在裡面，就是個 fate 那樣東西，就是命運那樣東西。所以我覺得它是周星馳的電影之所以歷久常新是什麼呢，就是你會明白它是跨越了個電影的類型，它可以是喜劇，但是它有悲劇的成分。《西遊記》就很明顯是你看到開頭的時候點火燒了他的咒語桃子不斷踩他下體那裡燒到屋在那裡，又或者、唱 Only You 等等這些東西，是但是你更加大的劇本放回整套戲去看，其實是一套悲劇來的。我相信很少是人會從悲劇的角度去拍《西遊記》， 所以我都幾衰，我哋如果你有睇呢個節目咧，你再睇翻嘅時候咧，我驚大家笑唔出， 笑唔出嘅其實， 即係笑唔出，即係嗰種無力感咧。所以其實即係唔係普通嘅無力，係即係話俾你聽，哦呢個係你命定噶啦，你點樣逃避都逃避唔到， 逃避唔到噶，劇本係咁噶啦，寫咗噶啦， 寫咗噶咯，劇本係咁噶啦，你等佢發生嘅啫。 所以佢咪用個月光寶刻，永遠都翻唔到去嗰個 right time right moment 咯。他永远都 miss 噶， 永远都迟咗。 莫文蔚自杀嗰度，佢永远都迟咗噶。 所以佢向天立 即系嗰个嘅无奈同埋嗰个失诸交臂啊，系命定噶嘛，注定咗噶啦。其实 佢知道咗一样嘢咯，救命！ 救命啊！咁样打阿吴孟达咯， 即系佢唯一可以做呢样嘢啫嘛。佢仲有咩可以做啫？佢种无力，嗰种无力已经去到一个极致啦。咁所以其实喺九五年之后嘅周星驰电影，喺九十年代嘅电影咧，我会觉得呢个系关呢个转捩点。去到九六年嘅时候咧，《食神》同埋《大浪漫探零零发》咧，就系、是、一个面对现实，即系呼吁香港人，或者唔系呼吁啦，或者香港人当时已经进入咗个面对现实，仲有两年够钟， 够钟啦，系啦，拜拜啦咁样。但我觉得《食神》就点讲咧，《食神》系对香港人嘅一个反思嚟嘅。我觉得佢嘅重点唔系对北方嘅政权，而系对香港人。你见到个史提芬州里边咧最黑人憎嗰个上半决咧。他說的那些就是我們香港人的嘴臉，就是那種的就是上了位之後那種暴發戶啊、土豪啊，請了一些廚師來侮辱他們啊，然後叫塞了些煙頭進去口，叫他站在一邊跟我喊好好味，還 有叫他柯督士來看看， 是啊，叫柯德超柯督士來看看等等，這些就是那個一個泡沫年代的香港來的，可以這麼說。那時候白手套炒樓炒醜，什麼都炒得的，波鞋閃卡一種這樣的，就是醉生夢死，就是去到這個大限之前來臨之前最後一場狂歡這樣的狀態來的嘛，香港是即是在九五年九六年的時候。所以我覺得食神是一個反思在裡面的，其實即是史提芬州這個人覺醒，由一個堆砌出來靠 marketing 靠各種方法去令到自己去登上食神之位，到最後尾佢翻翻去直指本心，原來一字記之若心，係你要有心做好嗰樣嘢，人人都係食神。我覺得係比較正面嘅呢套戲啊。 我又唔係咁睇喎，我覺得呢套戲唔正面，因為去到最後嘅時候，個結果係咩咧？ 結果係莫文蔚變靚啲咯。 莫文蔚變靚啲啦，但係其實喺嗰個食神，即係阿谷德超同埋阿周星馳嗰個比賽入邊啊，爭奪食神之位嗰個比賽入邊咧，你有冇留意佢哋用啲乜嘢比賽咧？ 黯然銷雲飯同呢個佛跳牆咯。 咁仲有邊個贏？ 結果咪黯然銷雲飯贏。 佛跳牆。 啊，係啊，因為佢阿薛家燕個仔。 咁你仲 爭銀錢？ 仲見唔到佛跳牆係咩嚟啊？ 土豪咯。 咁叉燒飯定咩嘢？即系我哋其實冇得鬥噶嘛，原來即系最後其實佢都係話俾你聽， 但 系 最尾 冇得鬥， 個天懲罰咗佢嘛。 咁即係其實你都係靠北京啦， 懲罰咗啊呢個谷德超啊嘛，同埋阿吳孟達啊嘛。 咁即係其實你係諗住都係 其實這個就是面對政治現實咯。其實你最後誰主宰到那件事就是並不是你自己可以主宰到，你就當史蒂芬就很努力，最後黯然銷魂犯做得很好味，但他最後都是輸的，他沒 贏。其實這個跟喜劇之王是一樣的，尹天仇多麼努力，其實他改變不到自己命運的，他都是一個死茄喱啡嘛。留意一下，我覺得所以我說喜劇之王是一套悲劇，就是這樣，因為他的悲劇性更勁過史蒂芬周。其實史蒂芬周呢，你只要將莫文蔚獎尾變靚啲呢一 part cut 咗佢咧，就咁完結咧，其實是一個悲劇嚟噶，係嘛？佢最終其實莫文蔚即係最中意佢嘅，其實是一個好醜樣嘅粉絲啊嘛，一路都相信佢係食神啊嘛，然後獎尾幫佢擋子彈死咗啊嘛，咁而佢一路覺得好勁嘅中華廚藝學院，其實只不過係少林寺裏邊嘅廚房啊嘛，而嗰扎軍粉餅喺度賭錢噶嘛，其實。攞接凳嚟去打佢噶嘛？ 系，所以那個位咧就係、是、叉燒飯對佛跳牆，其實即係呢一個其實係大家要面對現實。 但我覺得周星馳嘅電影，因為佢喜劇包裝，佢結尾咧通常都有救贖位嘅，我覺得嗱，譬如食神下飯，最後尾啊張亞邊個變咗做一隻狗啊？ 係阿叔變咗只狗啊！ 張亞吳孟達變咗只狗咁樣，咁啊卜谷德超就穿咗個窿咁樣。 吓我唔到嘅， 幻觉嚟嘅啫，咁样，咁呢个就系一个救赎，即系喜剧啊，即系用一啲神化嘅嘢，佛突然而来嘅嘢，冇铺排嘅，最后尾，哦，原来阿莫文蔚出现翻，哦，变翻个美少女，因为挡咗子弹就令到错乱咗个神经正常翻咁样， 唔系啩？ 咁所以就呢个系一个即系喜剧嘅一个最后尾救命位啊，因为你如果太過灰、太過暗、太過悲咧，又唔睇噶嘛。 係 係乜嗱？我話《回魂夜》其實係一套，我覺得啊係即係幾有趣嘅，即係同埋係好睇。 九五年， 但係佢唔係跌票房得㗎，《回魂夜》都《回魂夜》票房都唔得㗎，係咪？因為啲人覺得唔好笑嘛，就係咁啫嘛。所以我話佢最終佢都有一個喜劇嘅救贖喺度，令到大家覺得笑完之後，除咗宣泄咗嗰種嘅不滿。小人物在生活上的挫折，最终小人物立大功，譬如赌圣、或者小人物出啖气，譬如九品芝麻官，或者是这个国产007，一条底裤一张厕纸都有它的价值，这样的地位的一个特工，最终帮国家立大功，成为民族英雄，那么那个就是救赎咯，我觉得。 嗯， 即起码你回去瞓得着觉啊嘛，笑完之后， 最 现实都不是咁惨啫。 咁如果你咁讲咧，最瞓得着觉应该系九七啦，九七系算死草。 嗱，算死草几特别嘅，我觉得就呢个可能迟啲先就讲啊，因为我哋今日嘅时间 唔够， 即系差唔多啊。讲开呢个周星驰真系收唔到掣嘅，其实系话时话咁就希望大家你哋都可以咧话俾我哋听，咦有冇人答到我哋嘅题目啊？阿 Lens。冇人講到究竟呢兩位男女主角睇緊嗰套片係叫咩名字啊？嚇 嚇！ 哇，大佬你自命周星星同學會會員唔係啊嘛？ 咁我哋喺 Facebook 度嚇俾翻個答案大家啦。 經典色情電影美國都冇睇過。好啦，就大家如果想有啲乜嘢嘅，你哋可以建議嘅喎一樣，有啲乜嘢嘅，即係關於周星馳電影有趣嘅，除咗頭先講啦，即係今集我哋講六四之後。九十年代香港人在政治上的無奈無能，所面對北方政權那種的即是步步進逼而作出一個反彈，那還有什麼的 aspect 可以去演繹呢？我自己想到幾個題目，大家可以給一下意見。一，其實周星馳的電影跟廣東話文化是有很密切關係的，但這件事呢去到近來這幾年呢，特別是回大陸之後呢就已經失落了。那我們在九十年代的周星馳電影裏面呢，其實可以重溫到什麼為之廣東文化、粵語文化。那第二樣，我覺得周星馳的電影更自覺地什麼呢，就是突破電影類型。譬如我們剛才說恐怖片的類型，他要去取笑他恐怖片的，譬如喜劇他又要取笑喜劇，甚至是武打片，在大陸密探零五法裏面他又取笑甚至是功夫片、他又取笑功夫片那種陳腔濫調，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貫穿了他大部分的賣座電影的，原來他越賣座的電影他是越有自覺地去挑戰和突破那個陳腔濫調的電影類型的，這個對於很多即有志於 creative 的人呢，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reference 的，我覺得不只是看他的電影，而是看他怎樣去策劃去拍一套